伟，我是新北京人。 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这个恋爱和婚姻呢，是永恒的话题。有人开玩笑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可要这么一说呀，恋爱中的人不都是在给自个儿挖坑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刚才咱们是开一玩笑啊，恋爱是婚姻的前奏，而婚姻呢是恋爱的归宿，是归宿啊，可不是坟墓。所以不少人呢都在为了找自己的归宿而努力。这老何家的儿媳妇佳佳也给人帮了不少忙呢。现在咱们就到这个爱家小区的老何家呀串个门去，听听他们家的新鲜事儿。 老公，除了小王，你们那儿还有没有单身的小伙子呀？ 嗯，有啊，怎么了？ 就我们单位那莎莎要我给她介绍一男朋友。 啊，上次不是介绍那个小王给她了吗？ 哎，是啊，所以我才问你，除了那小王还有没有别的单身小伙子呀？ 怎么回事？哎，他们俩不是已经见面了吗？哎，我还问小王了呢。 小王怎么说啊？ 我呀问他那个进展的怎么样，他说挺顺利的。我还问他那个女孩怎么样来着，他说挺漂亮。难道是那莎莎没看上小王？不应该啊，这小伙子挺精神的呀。 嗨，要是小王没有一直躲在那柱子后面不露脸啊，没准莎莎还真能看上他。 啊，我光知道小王平时很腼腆，没想到他那么害羞啊。 哎呦，可不是嘛，太害臊了，这么害羞还怎么追女孩子呀？ 你还真冰说，真有不少人啊在恋爱的时候都羞于表达。人家那个侯耀文和石富宽的相声爱优点里就是这么说的，咱们呀听听吧。 看来这个搞什么工作都得研究，是吗？ 是不是？ 哎，你看我这个人就好研究。 你喜欢研究什么呢？ 喜欢研究的就是那个搞对象的。 哟，怎么研究这个呀？ 哎呀，这是一门科学。 是吗？ 虽然说科学院没有这个所，但是人人对这个问题都应该进行研究。 哦，要引起重视。 哎，经过我长时间的研究啊，我发现这里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在这个男女双方认识一段时间以后 啊， 这个男同志要向女同志征求一次意见， 哎， 然后好把这个关系往纵深发展 谈一谈。 在两个人谈话过程当中，你听吧，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爱的都是双方的优点。 对，喜欢都是优点。 哎，对了， 哎， 特别啊， 你能不能学一学这个男女双方的这个一问一答呢？ 可以，我给您学一学。 你学一学。 这个男同志向女同志征求意见 啊， 大概样子是这样的。 你给学一学。 您注意看啊， 哎，咱们看看这个男同志什么样。说话。这是不好意思。 那个小王，你看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对， 彼此都有了一些个了解。 哦哦， 你能不能给我谈一谈，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呢？ 哦，征求意见。 你看人这个女同志 啊， 说话特别大方。 是吗？ 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是啊， 彼此都有了很多的了解。 哎， 总的来讲吧，我觉得在你身上可以总结出三条来。 嚯，这都经过归纳整理了。 第一，我爱你，爱学习。 哦，这是优点。 有的时候你能够学到深夜十一二点钟。 呵， 第二， 嗯。 我爱你，敢想敢干。 好。 第三，我爱你，尊敬父母，尊敬师父， 尊重老人。 其实，也就这么三条吧。 对，